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基督复活了，他真的复活了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盼望绝对不是靠任何我们自己所做的，我们的盼望全在于我们之外，我们的盼望全在于改不了的历史事实。最重要的、最关键的历史事实，也是整个世界的历史的最高峰的事件，就是今天我们与整个世界上千万基督徒所一起庆祝的基督复活了。上帝2000年前真的是个历史事实，真的成为人，他也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，他也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十字架上，也真的死了，是个历史事实。但他第三天真的复活了，是个历史事实，你改不了他，因为基督活着，我们也必活着，永远活着。这是个2000年前的历史事实，你的盼望全在于这历史事实上，不在于你自己身上。第二个也是很关键的历史事实，是你这一位基督徒受洗的事件。我自己是1966年12月4日在菲律宾的哥达巴托市的路德会盼望堂受洗的。那你自己呢，是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受洗的呢？这是个历史事实，改不了它。那天你受洗，上帝就重生了你，把你与基督2000年前的死复活都连接在一起的。你的盼望也是建立在这个历史事实，是上帝自己在你身上所成就的，绝对不是你自己所做的。接下来，虽然他还没有来到，但是第三个历史事实，就是将来必定会发生在这世界上的事件，就是耶稣一定要再来，也一定会把你这一位基督徒带到天堂去，永远与他同在。这肯定会发生，因为有上帝的话说这个会发生，这就是一件会发生的历史事实。你的盼望也在于这另外上帝要成就的事上。我们基督徒因此真的是充满盼望的，我们没有理由忧愁、困惑或糊涂。但是当我们看我们今天圣福音的经文，从路加福音第24章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这段的时候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那些忧愁、困惑、糊涂。这段从一开始就怪怪的不对劲，那些妇女他们在做什么呢？第一节，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。妇女们啊，这已经是第三天了，耶稣本来讲的非常清楚，很多次他第三天会复活了，复活的耶稣不需要这些香料吧。第二节，他们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，正在猜疑。妇女们啊，为什么猜疑呢？你们当然不会见到主耶稣的死身体，他当然已经复活了，就像他所说的一样。第四节，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，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。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，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怎样告诉你们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。哇，终于了，妇女们想起耶稣的话来，这就是最关键的。我们就是要注意耶稣所说的话，并且要好好的纪念他所说的话。妇女们本来忘光了，需要发光的天使提醒他们，他们才想起。反正他们现在好像知道了，也相信了，赶快跑去告诉门徒了，他们应该会好一些，他们应该会记得，也相信耶稣的话，应该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没有了。第九节，妇女们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，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，低头往里看，见细麻布堵在一处，就回去了，心里稀奇所成的事。门徒以为妇女所说的耶稣复活的话，门徒以为这话是胡言，他们就是不相信。当彼得赶紧地跑去坟墓看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希望啊，他看到空的坟墓的时候，他应该会相信吧，但是他只有稀奇而已。结论就是，这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，虽然应该是最欢喜快乐的，充满盼望的，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反而是忧愁、困惑、害怕、糊涂、不幸和稀奇而已。但是呢，即使他们都是那样子的，基督还是复活了。无论怎么样，基督已经复活了。妇女和门徒主要的问题就是，他们忘记也不相信耶稣好几次所说的话，他在耶路撒冷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第三天复活。耶稣的话，上帝的道，我们就是要听、读、学习、纪念和相信。妇女和门徒的问题，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我们就是常常不够注重上帝的道，因此就像那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一样，我们虽然应该充满盼望，也可以欢喜快乐地过我们每天的日子，因为基督真的复活了，但是我们常常反而跟那时候的人一样，忧愁、困惑、害怕、糊涂、不幸、稀奇而已。几天前，有一位美国姐妹，她年纪大概70岁左右，她受到我跟师母的代祷信之后，她就回应，就写一个 email 给我。她提到她如何最近10年每年都会读完整本圣经。她说这真的改变了他的生命。他另外写了一句蛮有意思的话，说 It's not about me reading the Bible, it's about what God does to me when I read the Bible. 中文翻译，不是我很厉害会读圣经，是上帝很厉害透过他的道改变我。这位姐妹很清楚看到，这10年来上帝的道真的给她盼望，给她生命的意义。她承认不是她怎么样， 他的盼望不在他里面或在他的认真。但是呢，当上帝在这位姐妹里面运行的时候，他所用的工具赐给他那盼望，赐给他生命的意义，上帝用的工具的确就是这姐妹所读的上帝的道。我们自己圣经读得够多，读得够认真吗？我们所读的，我们会纪念吗？我们会相信呢？常常没有。但是即使我们不认真，我们糊涂，我们不会纪念，不怎么相信上帝的道，基督还是复活了。无论怎么样，基督已经复活了。基督很清楚，他很了解，他就是上帝。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跟那些妇女在一起，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明明知道他们就是糊涂，不够注重他所说的话，也不会纪念，也不怎么相信。其实耶稣那时候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人也会是这样，但耶稣并没有说啊，算了吧，拿他们没办法，即使我为他们死复活，他们还是会糊涂，会忘记我的话，也不怎么信，也不认真，就算了，我就提早回到我父那里去，我不用为他们那么辛苦吧。耶稣并没有那样说，他反而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是那么的糊涂，就是因为你们不认真，会忘记，也不怎么信，就是因为你们是这样，我一定要继续下去，这是我必须所做的事，因为我爱他们，我爱你们，我一定要很痛苦地为你们被钉在那十字架上，但第三天我要荣耀地为他们而复活，我这样做又会救赎你们，赦免你们不认真糊涂小信的罪，又会替你们胜过撒旦与死亡，赐给你们永生。是的，我一定要这么做。是的，耶稣就是这么做的，这是个改不了的历史事实。我们基督徒因基督已经复活了，真的是充满盼望的，我们真的可以欢喜快乐，就像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从以赛亚书第65章所说的第18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但是我们的经验常常还是不是这样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蒙赦免，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，但常常我们还是没有。一方面，问题可能还是我们的罪，但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。今天我们的书信从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就是第19节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想再念一次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那这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包括基督徒在今生，在这世界上的一生，常常就是很辛苦的，是不容易的。首先，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，还是有我们的罪性，这罪性有时会使我们很痛苦。 另外，我们跟非基督徒也一样，有我们会越来越老、越来越软弱的身体，有时候也越来越，这个也会让我们很痛苦。但我们跟非基督徒所不一样的，也是让我们比他们在这世界上更可怜的，是这个：我们基督徒会跟随我们的主，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包括因我们是基督徒而受这个世界的逼迫。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，苦难就不是欢喜快乐的事。意思也是说，如果你这一位基督徒不是每天欢喜快乐的话，这是OK 的。首先，如果你不快乐是因为你的罪，比如你不怎么学习纪念或相信上帝的道，因此你就是没有从他的道得到这个道所赐的欢喜快乐。如果你因此就不快乐的话，你可以放心，基督已经赦免了你这个罪，也胜过这个罪，你现在也有个新的开始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你可以比较注重上帝的道。接下来，如果你不快乐是因为你的身体越来越老、越来越软弱，这没办法，就是会这样。接下来，如果你不快乐是因为拒绝耶稣的世界，也拒绝逼迫你的话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是会有这些苦难。哥林多前书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指望主要不在这一生。那么的确，上帝很慷慨地连在这一生，有的时候甚至常常还是给我们一些快乐，感谢主。他也一定随时与我们同在，他也非常了解我们的痛苦，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也是很痛苦的。但是痛苦还是痛苦，不是快乐。但是虽然这世上的一生常常是不容易的，基督还是复活了。无论怎么样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并且因为他已经复活了，你一定也会复活。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说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。基督是复活出手的果子，我们基督徒是复活将来一定也会守的果子。基督怎么样，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也必怎么样。基督受苦后就复活进入他的荣耀，我们在这世界上，我们受苦之后一定也会复活进入基督的荣耀。这主要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，因为基督复活了，因为借着洗礼你与他联合了，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也会复活，上帝也会带我们进入那新天新地。其实这新天新地的欢喜快乐，就是我们以赛亚书所说的65章17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啊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。是的， 这新天新地没有苦难，只有欢喜快乐的日子，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非常稳定的盼望。无论怎么样，上帝一定会带你进入那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论怎么样，基督已经复活了。哈利路亚，基督复活了，他真的复活了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